锵锵三人行，诸位看到的又是双子座啊，子东、子璇。哎，子璇今天这打扮有意思啊，胸口垂下两条辫子来， 年轻一点吗？ 年轻，白头发了。 白头发就表示以后也会年轻。啊， 子璇就是刚从台湾，你的家乡。回来 对，回去了大概十天左右。 然 后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就是赵建民。 对呀、啊，我正要给你打听呢。最近台湾聊的可都是所谓总统第一家庭， 驸马爷。 驸马爷， 他就是炒股票，其实呢就是有内线消息。然后呢，因为大家都是想攀登第一家庭的关系，那么因为他们第一家庭会影响到台湾的那种国营事业。那么比如说彰化银行的董事长啊，台开的董事长啊，为了想要继续保持自己的宝座，所以就是要去买通马驸马爷，然后呢就给他内线消息，所以他买了5000股，现在赚了不到几个亿。 哎，你没看见那个新闻？我觉得现在台湾呐、啊、可不敢出事儿。出了事儿之后啊，就是赵建明的父亲吧，应该是，就亲家，就算是陈水扁的亲家，你知道吗？给记者追到什么程度啊？我那天看了一段，他这个台湾记者是就跟追周杰伦那个镜头一样追他，现场直播，他出门开着车，那个记者就一直追他，追了他那真叫这个急忙忙慌不择路啊！记者还在路上拿着话筒一直报道。这好像他叫校长哈、啊， 对 赵校长， 对对对，校长 说校长闯红灯了耶，然后哇，这校长又闯红灯了耶， 画面有出来的台湾画面、 啊、对台湾画面就拍到嘛，就是他这个亲家给记者追的，连闯红灯，不该左转弯，什么双黄线，全就最后你知道追到哪儿？追到死路绝路上去了，可见他这个亲家傻了，这车最后开到墙那儿，没办法，然后他怎么办呢？他把他那个车呀。贴着这边院墙的，就把车门贴着这边停下来，因为前面是死路，就等于给逼到绝路上去了。记者涌上来，你知道他父亲都跟搞笑，那个亲家拿个毛巾 盖住自己的脸， 盖着脸躺在椅子上，然后这记者就在 这边别 不光这记者一直在求他敲窗户。说校长，现在我发现台湾人说话呀， 满人情味。 台湾人说话很温柔，但是实际招招要人命，你知道吗？校长，回应一句就好了，干嘛不说话呢？然后拿着毛巾盖着。 他等他朋友救他。 啊，等他朋友救他。 就是因为他儿子娶了陈水扁的女儿 陈信瑜。 对、啊。看来 但是 随便攀的。 但是这个比高对最周杰伦是有意义的多了。 嗯， 因为他是那个权力监督嘛，因为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女婿买的这个股票，这个出面的是他妈妈的， 出面是他妈妈，他就是用他妈妈当人 水棉，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当人头，那事实上是他是幕后在操使。 所以追他的这个岳父岳母是有道理的，是因为他们买的。 对，所以我就说，我现在对台湾人说话有个感觉，他这个老派中国人的这个教养还是有哈，就是表面上一个个说着说话温文尔雅，实际上这个话你听着哈，招招这个音呢。我那天听那个陈文茜他们讲，好家伙，就是说这个什么，说吴淑珍呢、啊、现在最生气的事儿，不是说他这个女婿啊涉嫌什么什么的舞弊啊，而是说这么一块肥肉，你作为我们家里的一员，你作为一个倒插门的这么个女婿，你不告诉丈母娘，你就跟外人去炒股，他最生气的是这个事情。然后又说，一直把问题说得很严重啊，说现在的问题是，哎，下一步民进党谁出手收拾陈水扁？然后都已经说到了，说开第一枪的人未必是坐天下的人，说当年武昌起义开第一枪的可不是黎元洪哦，说大家就在说现在民进党是苏贞昌啊还是谁谁谁会出手，嗯，他可能不会出手，他可能最后就感觉陈水扁这回倒台了，而且 墙倒众人， 哇，好可怕， 就有可能，就是现在看来就可能陈水扁这个所谓台湾的这个第一领导人呢、啊、他本人是个贪官，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只指向这个问题，就是你先看看这个最近的新闻，我觉得真是跟娱乐新闻差不多。 大批传媒守在陈水扁女婿赵建民家门口，因为赵建民22号将可能以犯罪嫌疑人身份遭检调单位约谈。 不好意思，你买醉哈，你有公单行 不 进来 不？没啦。 陈水扁女婿赵建民因为涉及内线交易炒作股票，在台湾引发高度争议，许多天没有露面的赵建民现在几乎行踪成谜，甚至传出出门只走后门不敢走大门。 另外，赵建明夫妇原本预计22号搭机前往日本度假，却因为炒股疑云爆发，临时取消。面对第一家庭所引爆的风波，声望急剧下滑的陈水扁日前公开道歉，这已经是陈水扁6年来第13次道歉。 他们说现在就说民进党内部也骂这个赵建明，骂这个女婿姑爷，但实际骂他呢，他们说等于是在骂陈水扁，就实际上是骂陈水扁。然后就刚才说什么涉世未深，是说好像吕秀莲开始还讲说这个赵建明啊，这小孩子，所以说呢，这个利益面前经不住诱惑。刚才这人就说嘛，说他快40岁的人了，还涉世未深。 那是施明德。 他们那时候选女婿的时候还刻意的选，说要选一张白纸的。他们家境都很，他妈妈是老师，然后爸爸是校长，然后他家里全部都是医生，觉得这是一张白纸，不会贪污的。 哎，结果现在你说他们这个 就是第一家庭婚姻 是爸爸妈妈指定， 是吴淑珍指定，就是找媒人，然后帮陈庆余找一个驸马爷。 就陈庆余爱他吗？ 那我不知道，应该爱吧，生了3个了，现在怀了第3个，应该爱吧。他儿子很可爱的呀， 没错，现在都、 啊、 现在大家都，我发现台湾人呢、啊、真是看表面，你好比马英九长得好看大家就喜欢他，对吧？这个人呢， 但马英九的确没有这方面的 当然了，但是这个赵建明呢也是，好多台湾人我听的聊天都是他这个，说这个孩子 乖乖仔，看上去 乖乖仔， 乖乖仔， 实际上就 是 说、 就是、 医学界的朋友这几天打听、 啊、 这个孩子啊， 真是个好孩子， 确实是个好孩子，对病人态度也好。所以说现在人家说你陈家到底是个什么家庭，本来这个白璧无瑕的一个孩子给你选了一个倒插门的女婿，怎么到了你们家就开始利用特权倒腾股票了呢？ 这就是应了那句话叫权力使人腐化、 哎、 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化、你再是白纸没有用啊，就算他本身那么清白的话，你只要做了他家的女婿，就有大的利益集团来找你，就会给你很多好处，这是所有你跟做官连在一起的话，因为人家也有好处啊，人家从你那里得到，你在饭桌上随便听到的一句话，对人家就有巨大的经济情 报。其实吴淑珍自己也没有做一个好榜样，他之前也是收购那个案件，就是太平洋 百货，他比他更厉害，对不对？ 对，人家也是去贿赂他，有来百货的集团，还有远东集团的那个董事长都要去贿赂吴淑珍，所以呢就不好意思送钱，送了一大堆的那个礼券，搜狗的礼券，礼券就等于钱嘛，女孩子喜欢买东西，你一进去她就10万10万这样花钱。 哇！ 然后后来被查到了，现在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也不方便讲。 你说这咱们就很难想象啊，这是所谓的第一家庭啊， 对， 他这么很公然，而且实际是比较拙劣，而且是比较容易被发现的，这么利用特权，这玩意儿。 他们还是这么公然的这样花钱哦，都不怕被人家抓，所以马英九就出来说话了，他说他绝对不会让他的女儿去学经济去炒股票。 这也是学医的呀。 对学医， 也可能是他们知道陈水扁时间也不多了，说现在不花更待何时啊，对不对？你在这个钱不用，你知道有很多做官的家里的人都跟老头子这样说的，你老爷子你在那里扮清白，你明天下来了以后我们还拿什么？所以趁着在这点时间，你得家属得尽量拿。 我本来还觉得这个吴淑珍呢、啊、挺可怜的，这个瘫痪呢， 相貌哈，好像这个 瘫痪。你知道我原来 残疾人、 啊，原来选举的时候我留下的记忆是那个阿扁呢、啊，好丈夫啊，就多少年如一日，每天晚上抱着吴淑珍、给吴淑珍洗澡啊，抱着吴淑珍上 床。现在越来越抱不动了，因为他袋里还有一大堆的礼券，越来越重了， 钱也够尖刻的。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个，像说最近陈水扁说那个道歉，我倒有一个、奇怪的一个联想啊，我倒联想到这个民航，你知道吗？他前一阵啊，这个那个陈水扁迷航啊，不是？ 对，迷航。 你知道迷航的时候，陈水扁在飞机上还有3条要求。后来我发现啊，他这3条要求其实可以作为我们空中乘客的要求，向整个民航界推广。陈水扁的要求是什么呢？尊严、舒适、安全，是吧？你看咱们作为乘客。但是现在我又奇�怪联想，就是说他现在道歉道了13回，一次次道歉，我又想到我前两天坐飞机，他这个道歉呢也有点像现在这个民航班机啊航班延误的那个道歉。 对 哎呀，我看那也不必道歉了，就是那 对不起各位乘客，我们又怎么我说 他这个录音是每天放的 啊， 你要是没听到这句话，那你今天真奇怪了，对不对？一定会有这么一句的，是。 而且你知道现在台湾就开始分析阿扁这个人的性格，说有可能啊图穷匕首现，说我听他们讲啊，说陈水扁这个人是个什么人，要不说性格有时候也值得钦佩的地方，他是啊遇错遇勇，错呀是不是挫折的错，而是错误的错，他越错他越强，就是说他极其善于在逆境之下呀反击。那往往咱现在就知道这个政治人物要黑起来的话他有多黑。讲实在话，我为什么有政治幼稚病，我为什么过去很难想象，因为我过去都不相信，我说要是我当一主席也不是主席了，要是我当一领导人，那家伙国家大事真能那样吗？原来看来真是真的。比如说家庭出了一大堆丑闻，他们现在说陈水扁可能会祭出一招什么呢，台独修宪，说只有这么大规模这么大亮度的事儿才能压住，过去咱们听说像小布什啊有些什么丑闻了，所以就要打一拉个用来掩盖这个转移人们的视线。好家伙，我真能难想到他们那个层面上的人能会不要脸到这个程度吗？为了个人拿这个全地区的人民开玩笑吗？ 完全可能。 您觉得是吗？ 我觉得可能。 所以有时候政治人物还不如我们普通老百姓。 对，所以让他贪吧，让他贪。 为了权力什么都可以，好像现在都变成这样。 没错， 好可怕。 没错，好多这个为了权力，甚至给身边的女孩子安排机会。子璇也了解很多这方面的事儿。广告之后再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徐老师，你觉得啊，这个陈水扁他老说他不想当中国人哈，实际是不是他身上这个其实中国人的痕迹挺多的？ 当然，乡下人 啊， 他蛮朴实的， 他就是个 很土的、很乡下人的那种很急的乡党的那种情绪。不过我觉得台湾对陈水扁当然是个坏消息，但是能查这个事情还是好的。 好是， 我觉得还是好的，因为这种事情不查的话，他再查。其他很多人想做或者已经做的人至少心中 对对对 会比较寒，你因为这种事情太普遍了，他可以做的真的不露痕迹的，一点都不用露痕迹的，就是说我在家里吃饭，我听到一个消息说哪里要修一座桥，我随便听到，我也不当它是情报，对不对？那这个修一座桥的消息对另一家公司来讲就可能牵涉很多很多亿的利益， 嗯， 对不对？我要不要买那一大圈地，这跟这个桥就有关系，这个中间的交易你是可以一点都查不出来的，就是说我如果透露这个东西，人家那个集团给你什么好处，这个所以这种事情能够查的话我觉得还是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陈水扁这个新闻，那个新闻同一版的报纸上啊，讲赖昌星最近要 回来了， 要回来吧。 嗯， 赖昌星是老新闻了，不过他介绍他的几招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大家都可以学习学习。 怎么样？ 这赖昌星是农民出身， 哎， 他怎么来建立他这么一个贪污王国的哈？他其中有一招啊，我从来没想到。他说，比方说，我现在要跟你窦文涛搞好关系，你也不是那么大的官，但是我要跟你搞好关系，你知道有一招是什么哈？我问你借钱，你能想得到吗？我要不要文涛啊？我这个现在突然转不过来，我需要10万块。那你呢，你也知道徐子东是有收入的，有基本有保障，这个10万块将来是会还的，对不对？ 嗯， 然后你就把这个钱借给我了， 嗯， 3个月以后我就12万还你了 啊， 你明白没有啊？你救了我的急啊，所以这点利息是应该付的。 嗯 哦，这么 你明白没？然后你也不你没有任何愧意啊，我帮了他的， 嗯， 他那时候急得团团转，你看他不是问人，他不是借钱给人，他是问人家借钱，他问很多小官借钱都是5万10万的，然后3月几后多是就是5万，那就是6万还了，10万就是12万还了，后来你知道啊，有借有还，下次再借不难吗？你看得出任何的不妥的痕迹没有？第二招，生日请大家来玩，最后走的时候一人一红包，那这招现在大家已经 很多人都说 已经很普遍了。那一招看上去是一个什么蛋糕啊，或者什么一个念台啊什么，当然里面后面是几张纸， 你回家一看，哦，我这个晚上其实是浪费时间了，对不对？后来一看，哇，有30张纸哦，那也不错了，对不对？几千块钱了，是吧？啊，那我也不错。那这招是现在已经普及，不过刚才第一招没想到过吧？ 我见过， 你见过？ 就是这个在内地啊，婚礼上，我看到了人家那个来的宾客的那个客哈，当时我就特别吃惊，我说这是一什么家庭啊？怎么来的那个礼金呢？写着多的100万，少的10万。一个谁的名字？这徐子东100万，谁谁梁文道50万。这我说这家伙办一个婚礼，怎么这么多钱呢？当然我不是说人家是什么，但我不了解。但是我说这个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哎，你不要这样讲。我那时候念书的时候，我男朋友他都不念书的，考试的时候呢，一本那个 textbook， 然后他已经没有办法，没有方法把答案写出来，他直接放了100块英镑放在书本里面，交出去，回来 OK pass。没有问题的、 在台湾还在英国？ 在英国。 哦，英国绅士也会被收买，也爱钱的。 也收买，也他现在全部都 太直接了。 他直接 100英镑 放在书本里面，老师收他回来，老师收完了，没有钱不在了。 你看看中国文化多么高深啊！ 已经 怎么赖昌星的手段都比英国人要高啊？ 哎，你还老说中国哈？我你说这个事儿我还挺有感觉，就是说。这你比如说是中国人，你当然西方人也会见钱眼开，这是一样的。但是咱们哈，自古以来就是这个裙带关系。为什么某些领导就那么喜欢安排自己身边的人，就是而且是有的时候是明目张胆的，有时候甚至你像在内地，我做那个案子，有的就知道，在一个城市里，几乎就是这个家族掌管了几套班子的这个领导权，或者跟他们相关的人。这还是显性的，能看得见的。你像陈水扁这种，要我说他女婿，为什么人都说原来一好孩子，给倒插门招队进来就进了染缸呢？这玩意儿就是说呀，当然有可能陈水扁也是个贪官，他老婆也他这有可能，但更多的你发现没有，是一种影响。好比说我跟你打交道，你是阿扁的女婿啊， 就是， 那这个东西我没说要利用你父亲什么呀。我就愿意跟你做生意。 你记得你有一期节目讲吧？你说我们现在假药啊，好像都什么都假啊，人情什么口号也假，最后你说只有一样真的，就是家人是真的。 家人是真的，没错。 现在这是很普遍的，尤其中国现在，而且这是传统就是这样，更到现在更是这样。就是说，当你发现世界上这个社会上什么东西都信不过的时候，你最信赖的是家人。那假如你做了官了。你这个当地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位置，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很好出色的人，但另外一个很好出色的是我的一个亲戚的儿子，也一样出色我，那我怎么样我都给我亲戚儿子就放心啊，对不对？他人家也会觉得，他也觉得为你做事踏实啊， 所以国不就成了家了吗？ 对对对，关系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整个价值观就是这三个概念，国家好、本来是国为先的，叫革命伦理。你对国一幻灭，有很多人觉得，哎呀，上面讲的话也不一定是真的啊，某某人也贪污啊什么。你这个国字一幻灭，家字就突出了，所以国的伦理跟家的伦理就冲突了，都忘却了第三个伦理，就是人的伦理忘掉了。 哎， 国家人、这个人的伦理忘掉了。 你要这么说，我那其实也不光中国呀，我最近还听说这个小布什在各种场合表示，我弟弟也应该当总统。就是说他们想这个布什家族啊，叫连任中国，要连任美国的这个几任总统。其实好像在美国 跟北朝鲜有的一比， 在美国也有这种家族啊，但是他这个家族好像跟说的陈水扁这种性质的家， 但美国人比较奇怪，美国人你听说有老婆检举老公报税没报好的， 呦哎呦，你知道就加拿大 他们不大顾家的，对不对？ 你听说过吗？就是华人娶一个外国老婆，后来说离婚了嘛，说我不能跟这外国女的结婚，就那个偷漏税啊，老婆居然去举报， 老婆去举报， 这只要你男朋友要贪污，你举报不举报？ 我不举报，我是传统的中国 人。对啊，比如说，如果你是陈水扁家的这个媳妇儿，儿媳妇儿，来，有人 我可能一起去贪污。 你看，这其实是， 而且在道德上，为了家里人做事，在内心里不羞愧的，保家里人也不羞愧。 为家人是不羞愧的，因为你是要保护这个家。 但问题是一个贪官如果跑出来说他用了当地盖学校的钱、盖幼儿园的钱去贪了， 然后说他妈妈生病了需要好的医疗，你能同情他吗？他妈妈生病是值得同情的事情， 嗯， 可是他把这个当地盖幼儿园的钱贪了，用来为他妈妈看病，你能同意他吗？这里边什么东西在发生？你看他顾的是家，可是他枉误了国，但最重要他作为人这一条他站得住吗？ 哎，难呢。 所以做人很难，我觉得 锵锵三不贪不贪很难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璇想到什么？ 我想到，那我讲我爸爸亲身经验。我爸爸呢最失败呢，就是这一生中最失败，就是把自己的弟弟、自己的哥哥招进来到自己的公司做事情。 糟糕，他们看得到这个节目？ 他们看不到，台湾看。 好吧，你讲， 台湾很不言论自由，不让凤凰卫视落地啊， 你讲吧。 没有，就是因为呢，我爸爸一开始是做一个皮包工厂，那外销，那么需要一些人手，那当然呢，自己的兄弟，他我爸爸赚钱，自己的兄弟在外面赚不到什么钱，就把他们带进来了，可他们每天都不工作的，就坐在那边吃喝玩乐。然后呢，现在到了现在最后，因为大陆的那个工厂呢开发不停的越来越人工越来越便宜，所以我们的成本越来越高。那么呢，他们拿的收入呢拿的太多了，要跟他们减薪水，吵出来跟我爸爸打架。说你之前付我这么多，你说你要养我一辈子，就是要养我一辈子，你怎么可以现在说要扣我的人工，扣我的薪水？ 儿子跟父亲 啊？不是儿子啊，他的哥哥跟 哥哥跟弟弟 啊，哥哥跟弟弟啊。 然后每天就来吵你，我爸爸已经受不了，就说好，给你钱。但是我们的成本越来越高，就是因为他们两个拿了太多的钱。 就是这个中国这个缩影啊，家族制的这个缩影。 就是弟弟他们依据的是家庭伦理，他爸爸要管理，所以靠一套专业伦理，这个两个。